已倾盆，满街送餐的人，我等你停止，等到了夜深。我看匆匆行人都飞奔，毫不慌神，因为我的家中没有人。 情